3606108。 想购开春特惠，价格一降到底，不需要花到原价的1999元，只要699元就能吃上3个多月的一级品野生海参，而且还有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送。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关云长，知世入学，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范疆、张达二贼来行刺张飞，他们用白布裹了一把大剪刀，混进了张飞的寝帐。刚才进来这么一看呢，差点没把这俩家伙给吓死。看张飞瞪着眼睛在床上那躺着的，我的个天哪！感情他们不知道，张飞有这么个习惯，他睡觉啊睁着眼睛睡，怎么能不把这俩人吓死？这要让张飞发觉了，说他们是来行刺的，我的天，当时就把他们给撕碎了。这俩赶忙由大帐里退出来了，退到外边来一听啊，哎呦，张飞呀、啊，那呼声如雷呀、啊！今儿个呀，三将军又喝多了，因为跟范疆、张达生了点气，今儿这酒喝的又不痛快，喝醉了，他就躺在床上是合衣而卧。这俩这么一听，既然打呼呢，甭问，这是睡着了。在家刚才俩人进帐口的时候，闻见了一股子酒气，呵，这酒味这大呀，说明是他喝醉了。那么咱们就动手吧。范疆、张达二次进帐，范疆在前边，张达呀抱着这把大剪刀在后边。他们是一进门就说话，强大的精神用尽了平生的力气，每句话呢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几乎都是从牙缝子里挤出来的。哎呀啊啊，君侯，我们向您来禀报一件大事。说完这几句话，他们听了听看了看，张飞没反应，是睡着了。动手吧。二贼上前来到床边一抬手，噗，这一剪刀狠狠刺入张飞的肚腹。三将军大叫一声，当时丧了命。三将军生了气，喝了酒，经常鞭打士卒啊，打完了人家还留在身边使用。最近他的大兄长刘备还告诉他呢，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做呀，你这脾气可得改一改哟。三将军改不了了，今天这么大的一位张飞、张翼德出世以来与刘关二位结义桃园，跟着大哥刘备出任安喜县怒鞭督邮，他嫉恶如仇啊，在虎牢关用丈八蛇矛枪枪挑了吕布、吕奉先的太子金冠，名扬天下，在长坂桥头一声大吼，喝退曹兵百万，震得河水倒流啊！奉命取西川的时候， 智取过老将严颜，大败过魏将张合。张飞称得起是一位粗中有细、能征惯战的上将军。哎，万万也没想到，竟死在了两个无名小辈之手，命丧阆中，时年55岁。张飞死得很惨呐、他死在一个义字上，为了桃园结义之好，为了给二哥云长报仇，他不顾一切，理智早已丧失了，哪能整天这么哭，哭得血泪斩袍巾。那还不算，成天喝酒，酒后怒鞭士卒。这次他到成都面君，皇帝刘备还在忠告他，三弟你可不要喝完酒就打人，打完人还把他们留在身边重用，此乃取祸之道。张飞听不进去呀、你别看他当时点头答应，一个字儿也没进。所以这次回到阆中，为给二哥关羽报仇雪恨，他不顾一切，就给人家范江张达3天期限，打造这么多白盔白甲，做这么多白旗，根本做不出来。张飞连想也不想，我不管，告诉你3天就3天，做不出来我就斩你。嘿嘿，没斩得了人家，叫范江张达把他给暗害了。第二天军校发现了三将军的尸体，当时禀报给副将吴班呢、这吴班是谁？就是上文书说的关羽写了一封信，把他荐举到西川大哥刘备的跟前。刘备呢，看在二弟关羽这封信的份上，就把这吴班给派到阆中来辅佐张飞。这个人是忠心耿耿啊。吴班一看是放声大哭，当时找来张飞两位少爷，长子张苞，次子张绍。哎呦，这两位少君侯啊，哭的是死去活来。吴班苦劝了一番，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先把君侯尸体装殓起来，自己亲自写了一份表彰，让张苞到成都奔丧，自己呢和张绍镇守阆中，继续整顿军马，等候旨意行事。张苞星夜奔成都来了。那么现在这位西蜀皇帝刘备干什么呢？刘备自从把三弟张飞打发回阆中，让他赶快把阆中人马调齐，到江州会合，好做自己正印先锋官，兵伐东吴。刘备把三弟打发走了之后，他是日以继夜在教军场操练人马呀。仲文武呢，仲文武还是继续苦劝，都不愿意让刘备御驾亲征，大家还是继续找丞相诸葛亮。诸葛亮亲自给皇帝写了一份表彰，劝他不要出兵，出兵可以派一位上将去报仇就行了，您不能御驾亲征。刘备看完了这个表彰，啪嚓往地上这么一扔，干嘛呀？他告诉朕意已决，诸卿勿得再见，说我已经下定决心了，谁也不要再说什么了。说也没用，劝我也不听，这仇我是报定了。他当时传旨啊，让丞相诸葛亮保太子刘禅守住两川，派骠骑将军马超带领他的兄弟马岱，助镇北将军魏延守住汉中，以挡魏兵。咱们光去发江东了，还得小心点曹丕呢。派虎威将军赵云为后应，监督粮草， 命黄泉城基为参谋，马良、陈震、长李文书、老将军黄忠为前部先锋，冯其张南为副将，傅同、张毅为中军护卫，赵荣、廖纯和后川将几百员，加上借来的五溪番兵番将五万人，共计大军75万。宅定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出师。张武元年是什么时候？公元221年七月，就是说刘备在成都称帝才3月，就发出来两川人马到江东为给二弟去报仇。看来呀，刘备是横下一条心了，宁可皇帝不当，也得全桃园之意，够朋友。就为了这个朋友之交，交情二字，就是四海的富贵也不要了。今天为给二弟关羽报仇，刘备把所有的家底儿全拿出来了，这就要亲自出征了。丞相孔明呢，率领着文武百官，就在成都外10里多地搭起了一座长亭，干嘛呀？给皇帝饯行啊。现在看来是活神仙，也留不住他了。也不见得，诸葛亮啊跟众文武说过，说是要想留住咱的主公啊，只有一个人，可惜这人还不在了。谁呀？法正、法孝直。除法正一人之外，谁的话他也听不进去了。诸葛亮跟刘备那是多亲密，刘备把诸葛亮尊敬为师啊，就自己的老师一样。现在老师啊，老师的话也不听了。诸葛亮就在长亭这会儿给皇帝刘备捧过来一杯酒，祝他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可是偏偏就在这时候，有这么一位扑通的一下跪倒在刘备的面前。刘备一愣，这是什么人呢？仔细一看，原来是秦宓。秦宓是一位大学士啊，在西川很有影响。哎，刘备打量了打量他，秦爱卿，你这是何意啊？万岁，您不能御驾亲征啊。刘备用手一撕胡须，当时就不高兴了。爱卿何出此言？陛下，您不能舍万乘之躯而寻小义，古人所不取也，愿陛下深思。您这么大的个身份，您为一国之君呐，您是继承汉统的皇帝呀，大汉想复兴全靠您了，您怎么能为兄弟这么一点私仇就御驾亲征呢？这两句话说的刘备很不高兴，因为看在秦宓这个学识上，这个人呐很有学问，刘备很钦佩他，所以才强压胸头火呀。秦爱卿，你说的不对呀，寡人与云长帝有一体，我们俩呀就是一个人啊，这样的仇我不能不报，先生不必多言了。陛下，秦宓上前半步，砰的一下抓住了刘备的龙袍，如果陛下一定要行兵，您要不听我的话，我是唯恐此去有失啊，你要出了危险怎么办？哎呦，这句话可把刘备给说火了。咚，大胆， 亲密，寡人正要兴兵，而出此不利之言，与我军讨伐东吴不利，吩咐人将其推出去斩首杀了。武士过来就把秦密给绑上。秦先生是面不改色呀，泰然自若，他站起身来，冲着刘备点了点头，微微一笑，呵呵，陛下您杀得好啊。啊，连刘备也愣了，怎么我这样杀他了他还直喝彩？你有什么话讲吗？万岁，臣秦密虽死无恨呐，可惜陛下你新创之大业将从此颠覆，完了。说完了，秦先生一抬腿迈着四方步溜达了，自己找了一块大青石，哎，这地方挺眼亮，秦密先生往那儿一坐，把双睛一闭，是引颈受禄杀吧。呵，刘备一传旨说把秦密先生绑出去斩首，把众文武都吓呆了，大家不约而同的都看着丞相。诸葛丞相赶忙上前施礼呀，陛下，秦密先生斩不得呀。这一句话众文武都跪下求情啊。刘备一听，哎，心里说像秦密这样的学士我也舍不得杀，不过他出言不利呀。其实啊，刘备也是做个样子给这些人看看，他怕秦密这一领头呼啦你一言我一语，自己又走不成了，今儿个是非走不可。行了，看在丞相与众文武的面上，暂且记下秦密的这磕头，待我学习江东与二弟报仇之后回来，再与其理论，回来我再找你算账。备马。刘备上了逍遥马了，带领着他手下的这些众将离开了成都。诸葛亮率领众文武站在这官道上，就这看着，一直看着陛下带领的人马转过山头，连个旗子影都看不见了。唉，丞相叹了口气，列位咱回去吧。大家一个个低头不语，闷闷不乐的，无精打采的回了城里了。再说刘备率领着人马浩浩荡荡正往前走呢，忽然有人来报，说是阆中吴班前来上表。哎呀，刘备大叫这么一声，一头从马上就栽下来了。哎呦，得亏身边有那么多的武士啊，把刘备给扶住了，不然这下就摔坏了。怎么刘备一听这上表从马上摔下来了，刘备马上就意识到我三弟张飞完了。怎么知道吴班好端端上什么表啊？他不错，协助张飞镇守阆中，不过他是一个副将，那上表跟皇帝说话得是张飞呀。张飞没消息不来上表，吴班把表彰送来了，甭问，三弟张飞这人完了。所以当时啊，皇帝刘备这头一晕眼一黑就打马上栽下来，武士把皇帝给抱住了，赶快就在路边设帐，扶着刘备坐在那儿。没有片刻之功，远处飞来一哨人马，为首一将 是穿白带孝，来到辕门把众将给吓了一跳。为什么？就看这员将那个身脸个头模样长相举止动作，哎呦，跟三将军张飞是一模一样，抱头还眼呐，只是海下缺一步钢然。这是谁呀？原来是三将军张飞的大公子张苞。张苞哭进大帐，拜伏在地，儿臣参见陛下，儿臣之父被人所害，如此这般说着，把五版表彰往上这么一递，刘备还哪有心思看那个表啊，抱住张苞放声大哭啊。看张苞就等于看见三弟张飞一样，想张飞思念关羽，刘备哭的没气儿了，哭死过去了。哎呦，众将官上前呼救，有人赶忙把张苞拉起来了。小将军，您别哭了，万岁此次御驾亲征，龙体稍有差池，我等担待不起呀。这可没等打仗先哭病了，这可怎么办？张苞吓得不敢哭了，好容易这算把皇帝刘备给呼唤过来了。刘备呀、啊、眼泪说什么也止不住，哭得他茶也不喝饭也不吃啊。众将可有点急了，万岁您这样可不行，虽然三军侯张飞命丧他人之手被人所害，可您现在是领人马去给您二弟关羽报仇，小将军张苞方才不是说了吗，杀害张飞将军的这两个凶手已经带着三将军的首级投奔东吴孙权去了，您这次去给二军侯报仇也就等于给您三弟报仇了，一定要活捉范江张达给三将军张飞祭灵。但是您要总这么哭，哭得饭不吃水不喝，没等出兵您就支持不住了，您要是哭坏了身子，这个仇谁去报啊？您怎么全这个桃园之意呢？哎，刘备就爱听这句话，一听说桃园之意当时不哭了。嗯，列位将军说的对，好，我吃饭。那真是咬着牙发着狠的吃啊，根本吃不下去呀、啊！又念二弟又想三弟，他怎么能够吃得了？跟咽药似的，这饭到嘴里头刚吃这么两口，有人来报营门外有一员小将要面见陛下。什么人？关兴。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他的目标是成为一名老师， 中学老师当然好啊，小学也行，反正坚决不做幼师。 女儿眼中的妈妈在幼师岗位上受了多少委屈？ 我一直追问，她才跟我说有人揪她耳朵了。我问她是不是老师，她也点头了。孩子这么小啊，一定不会撒谎的。 这边有点问题需要解决。 跟你们说， 我先挂了。 这事没完，我要告你们去。 到底是老师虐待孩子，还是另有隐情？ 要说别人揪耳朵，我还能信；可说你郑老师，我是一个字儿都不信。 家长与老师之间的信任基础又在哪里？ 他也不是故意要去诬陷的。 2018年4月2号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故事酒吧的1001夜，为您带来一个幼儿园老师的真实故事。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 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00，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威名知世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列位将军说的对，好，我吃饭。那真是咬着牙发着狠的吃啊，根本吃不下去呀、又念二弟又想三弟，他怎么能够吃得了啊？跟咽药似的，这饭到嘴里头刚吃这么两口，有人来报，营门外有一员小将要面见陛下。什么人？关兴啊。刘备一听，啪嚓把筷子扔了。大伙儿一看，完了，咱们这顿饭算甭想吃了。这张苞的事儿刚踏实点，关兴来了，这不是伤感加悲痛，悲痛加伤感吗？主上可怎么办呢？有的将军真想拦住关兴，不让他来见刘备，那怎么能拦得住啊？人家是一种特殊的关系，谁也不敢拦呢。这位关兴就由大辕门外进来，众将这么一看，心里头甭提多不是滋味。怎么回事？众将都受不了，您想刘备要看见能不能吃得消吗？这位关兴由头上到脚下是身着重孝，这身孝衣且不说，就说这长相跟二军侯关羽关云长一样，生得面如重枣，残眉凤目，就是海下缺少那五柳长髯。众将心说，这算奇了，一个是您这身孝，一个是您这长相，万岁一见呢、又得昏过去呀、快准备吧。准备什么呀？准备抢救。大家都拉好了架子。这时候啊，刘备由大帐里出来了，他听说关兴来了，恨不得马上就看见侄儿。这伯侄相见又是一番痛哭啊，哭得众将心里这难受。大伙儿一想，这哪是出兵打仗，打仗哪有整天这么哭哭啼啼的道理呀、可大家心里明知道，但是谁也拦不住啊，他是让人伤心呐、尤其我家主公义气这么重，他怎么能不哭？果不出众将所料，关兴一见刘备，跪倒在地，放声大哭。刘备真的又哭昏过去了。众将还得接着劝呗，劝来劝去，劝得刘备总算把泪止住了。大家这么一看，这行了，咱们赶快拔营起寨吧。刘备拿起支令箭来，说是这次寡人兴兵伐吴，去给我二弟三弟报仇，我已经派了老将军黄忠为前部先锋了，现在呢，我想在老黄忠的前面 单派一路人马作为前哨，这前哨也应该有个先锋官，这先锋官呢，我就想由关兴、张苞你们两个人之中挑选一个。话没说完呢，张苞一抬手，唰，从大皇帝刘备手里就把这令箭抢过去了。关兴他也分毫不让，过来啪把令箭抓住了，两个人是谁也不松手，干嘛都愿意做这个前部先锋，为国出力是为父报仇啊。两个人硬劲儿嘎巴把令箭拧折了，一人一半，这一半也不撒开。刘备有点生气，大胆，可把两位小将吓坏了，扑通就跪下了，害怕了。那当然，刘大爷火了，论国法论家规他们俩都害怕呀。论国法那是一国的君主，论家规是自己的伯父啊，父亲刚死怎么能够惹得伯父生气呢？两个小将怎么会不害怕呀？刘备深斥了他们几句，你们太不像话了，你们父亲刚刚死去，两个人就敢在我的面前扯断令箭啊？这不是为了争功吗？你们应该亲如手足啊！我问你们，你们两个谁大？一续这个年庚啊，张苞比关兴大一岁，刘备让关兴拜张苞为兄啊，张苞视关兴为弟，把这个令箭交给你们两个人，张苞为正先锋，关兴为副先锋。站在旁边的老将军黄忠没有什么想法吗？没有啊。老将看着这两个孩子思念他们的父亲，心中也是很难过，那么自己已经接了先锋印了，不能说别的了，说别的怕主上刘备多想，黄忠真想把这颗先锋印正式的让给关兴、张苞，但是老将军还不放心，怕这两个人年轻啊，担不起这么重的担子。老将军十分疼爱这两员小将，从黄忠的心情来讲，他恨不得跟随着万岁刘备一步跨到江东，刀斩孙权，复夺荆州，给关羽报了仇，自己才能出得来胸中这口气。老黄忠亲自过去把两员小将给扶起来了，拉到了自己的身旁。刘备点了点头啊，马上传旨起兵，为给两个兄弟报仇雪恨，先主刘备是兴兵伐吴。 西蜀皇帝刘备带领着文武众将，下令让阆中的吴班领着全部人马到江州会合。刘备御驾亲征，亲统大军75万，水陆并进，船骑双行，浩浩荡荡杀奔了江东。御驾刚到江州，吴班前来接驾，刘备留下赵云、赵子龙将军在江州坐镇，因为得督运粮草啊，然后令吴班开路顺流而下，就奔吴国杀来。这时候的江东孙权得到点消息没有？早就知道了。孙权现在干嘛呢？江东的孙权呢，以及他手下的文武简直都紧张死了。刘备刚一起兵，孙权就知道了，还不是探报探听的，那怎么回事呢？范江、张达二贼杀死了三将军张飞，他们带着张飞将军的首级 驾一条小船顺流而下，连夜跑到东吴，把张飞的首级献给了孙权，把孙权给吓了一大跳。本来孙权呐，近日是很自在，自在什么呢？这荆州得过来了，自己统帅六郡八十一州，继承父兄的大业。这六郡八十一州啊，不单一寸土地没丢，还把从父亲那辈儿就盼想着得过荆襄，嘿，自己今天如愿以偿，把荆襄得过来了，那是六郡八十一州的门户啊，而且还是军事要地，还是一个重要的产粮区，土地肥沃，土地还那么广阔，你说孙权能不高兴吗？但是在这高兴之余，他也很不安呐。孙权明知道夺取了荆州，杀死了关羽父子，这事儿刘备跟他不能完。现在刘备这一起兵啊，孙权可紧张了。他没想到刘备刚刚在成都称帝，还没有两三个月的光景，就进发两川人马，亲自带兵来打他。你说他不紧张？而且范江、张达还把张飞首级送来了。哎呀呀，孙权简直有点发懵啊，这范江、张达我收不收？张飞这首级我要不要？这可都是祸害。可不管怎么说，范江、张达来投来了，怎么也得大面亮一亮，得把这俩人收下。随后呢，孙权命人用锦匣把张飞这个首级先给保护起来，反正这都是事儿。刚安排完了范江、张达，探报就来了。探报把这所有的经过咱们一说，孙权呢非常紧张，他是连夜集合文武啊，商量对策，怎么办吧？这祸事啊已经起来了，如今刘备、刘玄德在成都称了帝，现在统兵七十几万，御驾亲征，事情危急呀！列公，当今我们该如之奈何呢？我们怎么办啊？说完了，孙权一看，哎呦，在座的文武一大部分那脸又灰了，眼睛又长了。孙权看着眼前呐，不由他不想起当初曹操统雄兵百万兵发江南的时候那个旧景啊，今日又重现了。当初有些位一听说曹操来，这脸色就这样，现在啊又那模样了。孙权这时候心里暗暗有点难过呀，光模样不要紧，当时曹操领兵来打江东的时候也像今天似的这么紧张，不过那时候自己身边有好多栋梁之臣呐，就是那周瑜、周公瑾、鲁肃、鲁子敬，你上哪儿找去啊？在那么紧张的情况下，人家鲁肃驾一条小船到江夏把诸葛亮请来了。不管怎么紧张，还有个孙刘联盟，不单我这边有那么多能人，还有人家诸葛亮协助，所以赤壁一战才大败曹兵。今天周瑜已经过世了，鲁肃、鲁子敬也归了天了，诸葛亮在刘备那边当丞相呢，人家还来帮我呀。孙刘联合，哎，孙刘破裂，现在打我的就是刘备。我说该怎么办呢？这个 连问了几声，在座的是一个吭气儿的也没有。孙权一看，我也别着急了，咱们就这么耗着得了。他瞅了瞅那几位老臣，以张昭、张子布为首。这张昭啊，是个地大八百的老投降派。曹操来那年头，他就想投降，现在瞅他这架势啊，大概也是要归顺，不过还没说出来。就在这时候，有人过来禀报，启禀主公，外面有南郡太守诸葛瑾求见。孙权一听，立刻传令，快请。都不说召见呢，下了个请字。孙权对诸葛瑾可是真客气，诸葛瑾对孙权呢，也是耿耿忠心。诸葛瑾在南郡听说了刘备亲自统兵数十万兵发江东，那诸葛瑾呢是坐卧不安呐，赶忙跑来见孙权，问主公您是怎么个打算。孙权告诉他，子瑜，你看这人不是全在这儿了吗？我正在和大家商议对策。子瑜，危险呐！今日之江东非昔日可比哟。当年我们曾经孙刘联盟拒曹，打败了曹操，现在我江东孤立无援呐。孙刘联盟已经破裂，刘备非要给他兄弟关羽报仇不可，看来来势汹汹，他要血洗江东，活捉我孙权，复夺荆州。子瑜，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诸葛瑾想了想，主公您不必担忧，微臣我就为这个事情来的。江东待我恩重如山，我使君禄多年，无可报效。今天我诸葛瑾愿舍残生去面见西蜀刘备，沉睡其厉害，使两国相和，咱们是共讨曹丕之罪。主公您意下如何呀？哎呀，孙权拉住了诸葛瑾的手，子瑜，那感情太好了。好可是好，主公，我得跟您提个条件。那么刘备这次能举兵御驾亲征到我江东，为什么您都知道？ 我当然知道。 好，咱们首先呢，得把西蜀的那些降将交给刘备。孙权想了想，应该交。咱把那些降将都给他送回去。子瑜，你看还应该怎么做呢？ 主公，您得把孙夫人送还呐。 哎呀，说到这儿，孙权把头低下了。怎么回事啊？自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本来不应该这么做，趁着人家刘备领人马去打西川，就在这时候自己悄悄把妹妹接回来，跟人家悔亲了。这个事儿不太地道，现在诸葛瑾这么一提，自己脸上有点发烧，现在顾不得那些了。 子瑜啊，你说的有理呀。 我的妹妹和西蜀皇帝刘备是夫妻呀，怎么能够不送还呢？就是他不领兵来，姑爷想将孙尚香送到西蜀啊。就说这事儿，我已经想在前面。诸葛瑾点点头，挑了挑大指，我家主公不愧为明主啊，自己说一个条件，人家答应一个条件，这还要怎么着呀？最后还有一条呢，主公，刘备之所以御驾亲征，是来给他二弟关羽报仇，我们把凶手交出，送还夫人，这都是对的。还有一条什么？人家刘备要索还荆州， 主公，咱得把这金香还给人家刘备。哎呀，提的这会儿，孙权不言语了，他把眉峰一锁，怎么回事？心疼了，我费了这么大的劲，也可以说是损兵折将。吕蒙刚把荆州得过来就死了，那是我的大都督，为了荆襄，难道我光舍了一个吕蒙吗？周瑜、周公瑾是怎么死的呀？不是就为了给我得荆襄吗？鲁肃、鲁子敬费尽了心机呀。当然了，鲁肃呢是为了孙刘两家联盟不破，畏惧曹操，可他也费了不少的苦心呐，冒着那么大的风险，五月十三从荆州把关羽、关云长给请过江来了。过江赴宴，关羽啊用那青龙刀差点把鲁肃给劈了，那不就为了荆州吗？好容易得到手里了，还没在手里热乎一会儿呢，又送出去了。这事儿可有点儿。说到这儿，孙权摇了摇头啊，看来他是舍不得。与此同时呢，孙权看了看在座的文武，文武啊是表情各异啊，有的呀点头称赞，有的直晃头，有的皱着眉瞪着眼瞅着孙权，那意思好像是很不服气，这种动心肝的事儿不能做，费这么大的力气把荆州夺回来还还回去，哪有那便宜事儿？刘备不是来了吗？来了就跟他打呗，75万，他比曹操那波人马还差着25万呢，这是这些武将的心思。那些文官呢？有的点头啊，有的也直摇头。点头的主啊，就觉得诸葛瑾这个主意出得很好，现在只得还荆州。摇头的主呢，看来啊，这是前功尽弃呀、啊。好不容易得回荆州，又给人家了。哎，这不瞎叨叨吗？这不是。孙权也犯了心思了，他舍不得呀。诸葛瑾看出来了，主公，您是不是舍不得把这荆州还给刘备？孙权一听，那当然了。诸葛瑾，你不想一想，咱们得这荆州容易吗？那是拿血换来的呀。嗨，主公，我也舍不得。不过现在只得如此，因为刘备是重兵压境，硬碰硬的跟他打根本不行。另外咱们眼前不光是一个刘备，身后边还一曹丕呢，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派兵偷袭江东？为了这一件事情，那整个江东都危险了。只好呢，咱们用这个荆州啊，先把刘备给说服住，他退兵更好。要是不退呢，那起码也缓冲几天，给主公您也缓点工夫，也好研究研究对策呀。孙权一听，只得如此吧。那这么着得了，你见着刘备你就看着去说吧。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 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好消息，鲜芋仙地中海野生进口海参降低门槛给您体验了。 是的，鲜芋仙野生淡干海参在我们北京地区的销售真的是太火爆了。 是， 有朋友就说了，这海参啊，我们当然知道野生的好，自己泡的更安全，但是你们一买就是一组，我能不能够先体验一下呢？这一回好消息来了，我们开春首发直接给您一盒的裸价体验机会。 没错， 原价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野生进口海参现在直接立降1300块钱，只要699。 对，一盒40头200克，699元，这划算到每头海参只要10几块钱。而且今天订购成功，我们还要再送大家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一杯在手，泡发无忧，每根都是一级品，营养丰富，口感 Q 弹。 其实呢，了解我们活动的朋友都知道，鲜芋仙海参在北京的推荐已经有一些年头了。 是， 主推的呢就是1年装和2年装的海参套组，而今天之所以降低门槛，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了解到这款海参，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品尝到进口的野生海参。 没错，我们看到手机尾号7319的朋友是订购了2盒，说爸爸最近刚做了个小手术，想买2盒海参。5102的朋友订购了4盒，说老婆是从怀孕就开始吃海参了，现在已经吃了有12年的时间了。鲜芋仙野生海参我们也吃了3年的时间，吃着更放心。还有8466的朋友说，699买40根海参，这划下来才10几块钱一根， 对， 价格真心不贵啊，并且今天还有焖烧杯免费赠送，更加实惠了。 是啊，这账一算您就明白，今天的优惠真的是让大家有机会可以解除一下印象当中的高端的野生的食补佳品8珍之1的海参。 是， 而且呢还是进口的，全部都是一级品的。所以说啊，4007106108，4007106108，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新朋友在尝试，那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是的，老会员也有很多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优惠力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震撼了。 对， 而且啊，再想想看，十几块钱呢，就是一杯速溶咖啡的钱，就是几颗白菜的钱，就是几个生姜大蒜的钱，但是今天十几块钱却可以给全家做顿大葱炒海参、海参鸡蛋羹、海参小米粥，丰富的蛋白质、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等多种氨基酸，还有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苷等等，这可是白菜、咖啡、生姜、大蒜都不可能给予的营养元素。 是的，造就一个好身体，健康本来就是无价的。 是， 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不需要花到原价的1999，只要699，还要再送一个海参焖烧泡发杯。算一下，40头吃上2-3个月，这个焖烧杯呢还是个多用途的，可以焖烧稀饭、面条、鸡蛋等等，还可以直接来简单泡发海参。但是机会仅在今天5分钟，错过就不再享受了。4007106108，4007106108。I don't wanna be the one to say goodbye, but I will. 好的，我们看见已经有29位朋友打进了电话，抢购到鲜芋仙野生海参裸价体验的机会，无门槛单盒裸价销售，并且赠送焖烧杯，这是销售多年来唯一的机会。十几块钱吃野生海参的机会，大家真心不能错过。随便做个海参大餐，分分钟完美呈现。精致的海参豆腐煲，味道鲜美的海参鸡汤，营养丰富的海参包子、海参饺子，这些啊都不是事儿。 关键是海参它不分人群，尤其是鲜芋仙地中海的野生进口的海参都是一级品的，看起来好看，吃起来好吃。原价是1999一盒，今天立减1300，只要699，而且只要订购就送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 没错， 看到6177-0213-8846-6140都是成功订购3盒的听众。订的多，我们相对会给到一些优惠。那好，4007106108，4007106108，还有1分钟的开通时间，赶紧拨打4007106108。给自己预定机会，看货验货，满意再来付款。 是的，不满意可以直接拒收，不收取1分钱的费用。600多块钱，也许我们给爸妈，他们也不要。也许我们给孩子，也不够他们吃顿饭的。 但是今天699带回家的是一个季度的海参。大美春天，养好身体才能享受春光，所以投资健康机会啊，您一定得把握。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一盒200克40头的野生淡干海参只要699，还要再送您海参焖烧泡花杯一只，就在4007106108，4007106108。 关云长知世入古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瑾赶忙答应了一声，随后备船备马，直奔刘备的大营啊。有的地方得乘船，有的地方得骑马，10万火急的往刘备的大营这儿奔呢。怎么回事啊？诸葛瑾知道，如今呢、西蜀皇帝刘备的人马已经到了魁关了。刘备是驾屯白帝城，前哨部队已经出了川口了，再去晚了就麻烦了。他是紧赶慢赶赶来了，来到了辕门外，规规矩矩往这儿一站。有人进去回禀，说是江东的南郡太守诸葛瑾要见驾。哦，刘备这么一听，打了个愣神啊，诸葛瑾来见我？甭问，他是为了江东孙权来游说我来。现在我呀，谁也不见，立刻传旨闭门不见，把辕门给我关起来。慢来慢来，旁边黄权给拦住了。陛下，您不能不见。黄先生，我为什么要见他呢？陛下，诸葛瑾那是我家丞相的兄长啊，人家弟弟诸葛亮在您的驾前当丞相，诸葛瑾这次来必然有要事相商，找您来商量事儿来。您要这么给拒绝喽，那不太好啊。您应该招他来见，听听他说些什么。等诸葛瑾把话说完了，陛下您可从则从，不可从则弃呀。那您就可以呢，借着诸葛瑾的口回江东给孙权捎个信儿，向孙权问罪，这不很好吗？刘备一听黄权说的有理，那么好，大开辕门，让诸葛瑾来见，还真算不错，给了诸葛瑾的面子。诸葛瑾走进辕门，这么一看，哎呦，心说得亏我来了，这要不来我们江东可是真危险了。怎么这么大的气派，举目一望看不见边，望不到头啊，真称得起是冰山降海。尤其刘备这大营啊，可与往日大不相同啊，那是御营，皇上的营房啊。说他是营房就是营房，叫他是行宫就是行宫啊。诸葛瑾再一看，所有的那旗幡招展呢、都是黄云缎的。感情古代这黄缎子不是随随便便谁就可以挑着谁就可以穿上，那只有皇帝家才行的。 不过今儿个刘备这御营里边的那些旗幡呢，虽然是黄云缎的绣金龙，但是边上不是挂着白纱，就是挂着青纱呀。这是郑宁给他二弟关羽戴孝呢，挂孝发无啊。诸葛先生再一端详，御营里边的这些御林军呢，不由得倒吸口冷气。他心中暗想，这些御林军刘备都从哪儿挑来的？怎么我看那个头都一边高，一个个生的是头如麦头，眼似铜铃啊，呵，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擦的是绕眼夺神。在帐口这儿站着两员将，把诸葛瑾给吓一哆嗦。左边这位是红脸，右边那位是黑脸，就是海下差一步胡须了。这不是关羽张飞吗？这不是。诸葛瑾赶忙擦擦眼睛，仔细一看，哎呀，年轻的多，甭问呢，这准是关羽和张飞的后生啊。哦，合着刘备把关羽张飞的子侄都带来了，看来这是要在我江东一场血战，这可怎么办？到了门口这儿，旨意二次传出，陛下有旨，选诸葛瑾先生觐见，遵旨。诸葛瑾赶忙高高拱手走进了大帐，来到御案前给刘备施礼，得是君臣大礼了，三拜九叩。诸葛瑾对刘备啊是很尊重也很推崇，觉得刘备呢继承汉统当了皇帝，好像没有什么可非议的。那么在当时来讲，从诸葛瑾的内心深处想，现在要说够皇上资格的一位，那就得说刘备，再一位就得是我家主公孙权了，可成霸业。曹丕呢势力再大，诸葛瑾呢不予承认。对刘备还另外有一层关系，孙刘两家还联过盟啊，自己的弟弟是人家刘备跟前的丞相，这么多种因素吧，所以得施个大礼。刘备对诸葛瑾也很客气，子于平身赐座。哎呦，这回给座位不像前几次了，前几次呢诸葛瑾就可以谢过座，大大样坐在那会儿，大腿二腿跟刘备聊会子，现在可不行。怎么，人家是皇帝，自己呢是吴国之臣，这里边既有国礼也有点私情，那么呢相互尊重，诸葛瑾得斜着身侧着脸儿，跨着点那椅子边儿，就算坐那儿了。刘备呢吩咐人倒茶，子瑜啊，你远道而来见我，有什么事情吗？陛下，臣弟久侍陛下，臣故不避刀斧之危，特来见陛下禀奏荆州之事。您干什么来了？您是夺荆州给您兄弟报仇来了？我呀要把这段经过详详细细跟您说说。刘备一皱眉，勉强摁住胸头火，子瑜，你就慢慢的说吧。遵旨，陛下。前者，关军侯在荆州的时候，我主孙权曾屡次派人到荆州求亲，关军侯没有答应。后来关公去取襄阳，曹操屡次致书于我家主公，要使我们江东偷袭荆州，我家主公不肯这么做呀，因为我们孙刘两家有联盟之好，只因为吕蒙这个人，他与关军侯不睦， 背着我主孙权擅自出兵，才误成大事。今日我家主公是后悔不及呀，此乃吕蒙的罪过，非我主孙权之过也。现在吕蒙已经死了，陛下冤仇可以解了，同时我家孙夫人一向思归，她很想念您。我家主公孙权派我为使臣来见陛下，见您和您商议，愿意把夫人给您送回来，同时呢把我们捉到的那些降将也都送给陛下，我主也愿意仍将荆州归还于您，愿意与陛下永结盟好，共灭曹丕，以正篡逆之罪，不知陛下龙意如何。说完了这番话，帐中刘备手下的文武都在点头。他们点头干什么呀？就是说孙权这个人很明智，孙权身边呢也有好多治世能人，给孙权出这么一好主意，这恐怕没得说了吧。您刘备不是就为您二弟关羽来报仇来了吗？不是就为了索还荆州吗？我们把杀害关羽的人交给您，荆州也给您，把夫人也送回来，咱们该相好还相好，这是个很好的事情。大家都看着刘备，希望刘备呀、点头答应，就坡一下，这就算是对了，称得起是个上上策。这些人看着刘备，诸葛瑾也看着，看刘备什么反应啊。皇帝刘备啪嚓把茶碗摔了，哼，子瑜，你说的好轻松啊，你们东吴害了我的二弟关羽，今日孙权又派你来用花言巧语前来游说我。哎呀，诸葛瑾听得这会儿一皱眉，咧了咧嘴，陛下，臣请以轻重大小之事与陛下论之啊，陛下乃汉朝皇叔，今日大汉江山已被曹丕篡夺，陛下不思剿除，却为异姓之亲而去万乘之尊，是舍大义而救小义也。中原乃海内之地，两都皆大汉创业之基，陛下不取，而但争荆州，是弃重而取轻也。天下皆知陛下即位必兴汉室，恢复山河，今陛下职位不问，反欲发武，且为陛下不取。诸葛瑾急了，汤汤汤慷慨陈词，就在刘备面前说了这么一大堆呀，可说的是句句是理呀。刘备这么一听，咚，大胆诸葛子瑜，你主孙权杀死我家二弟关羽，我与孙权不共戴天，欲朕罢兵，处死方休，今不看丞相之面，先斩尔诸葛瑾，左右将他与我诛出，就把他由大营里给轰出来。诸葛瑾是满面羞愧，带着从人回到江东来见孙权，见孙权是复命交令啊。哎，诸葛瑾呐、为了孙权的霸业也真不容易啊，您瞧他前前后后的他奔波了多少趟了，为了要荆州的时候，他跑一趟西川，跑一趟荆州，回头又跑到西川去，让兄弟诸葛亮做了个扣，差点没把诸葛瑾给急死。今儿个自己是一片赤诚，既为刘备也为孙权，当然更重要的是为了主公孙权的霸业，要不然他才不负这个辛苦呢。就这样啊，还有人收拾他呢？谁收拾诸葛瑾了？ 就是那江东的老臣，那张昭张子布。诸葛瑾向孙权讨完了令，去游说刘备。诸葛瑾走了之后啊，这张昭就琢磨着不是味道，他来见孙权。孙权不知道什么事儿啊，孙权对张昭十分尊敬，三朝老臣了，保着自己的父亲，随后保他的哥哥，最后又扶保自己，可称得起是一位江东的有功之臣呢。所以呢，孙权对这些位老臣都格外的客气，也特别尊重。 子布找我有什么事啊？ 主公啊，坏了事了。哟，孙权一愣，出什么事了？哎呀，主公啊，您不应该让诸葛瑾呐去见刘备。哎，孙权一皱眉， 子布， 诸葛瑾来讨令的那时候，你不是也在做吗？诸葛瑾这是为解江东之围呀，怎么不应该派他去见刘备呢？嗨，主公，您上了当了。诸葛瑾哪是去游说刘备，他这是看刘备的势力太大了，唯恐江东朝不保夕，他为了活命，为找个站脚的地方，他这是去投奔刘备去了，而且还明目张胆的来见您，得到您的准许他才去。您看着吧，诸葛瑾此一去啊，再也不能回来了。嗯，孙权听到这份儿低下头来想了想，他又看了看张昭。孙权摇了摇头，不， 子布啊， 您看错了，诸葛瑾呐不是这样的人。哎呀，主公，画人画虎难画骨啊，知人知面不知心。您看他外表不错呀，实际呀，诸葛瑾心向西蜀。主公，你不想想，谁在西蜀当丞相呢？不是他亲弟弟诸葛亮吗？哼哼。张昭说完这番话，孙权乐了。 子布， 你这话全说错了，谁都能背我，唯独诸葛子瑜，他永远也不会舍我而去呀。是吗，主公？ 那当然。子布， 你忘了，当年曹操统兵发我江东的时候，刘备不是打发诸葛亮到咱们这儿来了吗？ 是啊， 从那儿开始孙刘联的盟。对呀，当时我看诸葛亮这个人呢，很有才学，我就劝子瑜，让他把诸葛亮留住，弃刘备来保我。子瑜就去了，说他兄弟去了，没说成功，诸葛亮根本不来，说我已经保了刘备了，忠臣不是二主，我怎么能再保孙权呢？子瑜跟我说了这话之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怎么打算？子瑜曾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主公啊，这很简单，帝之不留，由于子瑜之不去，就是他不能弃刘备来保您，那我呢也绝不能弃了您去保别人，永远不能这样。哼哼，话虽如此啊，张昭还是不相信孙权这几句话，他还一个劲儿的摇头。孙权有点不高兴，这老头怎么这样啊？子布先生，你就放心吧，我与诸葛子瑜呀深交多年，他知道我的心，我也知道他的心，不管出了什么样的风波，也不管出了什么样的难事儿，我们是互不背叛，君不叛臣，臣也不叛君， 同时呢，谁想离间我们也离间不了。这意思就告诉张昭了，人家诸葛子瑜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到刘备大营去游说刘备，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不但没有人同情他称赞他，还在后边踹人家两脚。尤其是你这么大岁数了，头发胡子都白了，眼看眉毛都白了，你怎么能办这种事儿？你还说人别人呢，知人知面难知心呢。你这位三朝老臣在我江东，你怎么意思啊你？孙权要不是看他那么大的岁数啊，过去有许多功劳，真想狠狠申斥他几句。不过孙权这几句话不软不硬的，可也够张昭听一阵子的。张昭听的这会儿，既然主公这么相信诸葛瑾，那就走着瞧吧。瞧什么呀？老先生，您放心吧，你永远什么也瞧不着。我说呀，不出今日，诸葛瑾就能归来还令。话没说完，有人禀报，诸葛子瑜求见。怎么样，张老先生，您再坐一会儿吧。张昭腾的一下这脸就红了，他觉着有点不好意思，觉着有点害臊，其实他完全应该害臊。怎么回事？你要说张昭十分坏倒也不是，这玩意儿也可能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他觉着别人要是立点功干点门啊，他要不在旁边添点油加点醋啊，就觉得对不起自己似的。可能张昭虽然很有才学，但是他有这么点小毛病，孙权也可以谅解。这谅解也有另外一方面原因，孙权还是比较了解张昭的。张昭这个人呢，也有点居功自傲吧，觉得自己年龄大，保东吴保了三世了，那么就透着他忠。两是旁人呢，张昭总觉得呀，对孙氏的霸业呀，不够那么忠心耿耿。那么作为张昭在后汉当时来讲，就是唯我独忠吧，他就是那号人。所以孙权呢也没十分过意。诸葛瑾回来了，张昭不好待在这儿坐着了，你看刚讲究完了，人家哎脆脆生生的在自己那老脸上来了个大耳瓜子，所以他告辞了。一出门跟诸葛瑾正好走了个对面，诸葛瑾上前施礼呀。诸葛瑾对张昭啊特别尊重，因为那是老臣了，在江东这些老臣之中属他德高望重。诸葛瑾呐，每次见着张昭都特别客气。这么一客气呀，张昭心里更不是滋味了。啊，子瑜，你回来了，正好，主公那儿等着你呢。哎，老先生，您别走啊，一起听一听吧。这次我到御营去见刘备，很不顺利呀。张昭这么一听，嗨，你就自己跟主公慢慢说去吧。啊。说完了，袍袖一挡脸，他走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打竹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

山走过，心中装满旧事。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知识热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瑾呐，每次见着张昭都特别客气。怎么一客气呀、张昭心里更不是滋味了。子曰：“你回来了，正好，主公那儿等着你呢。哎，老先生，您别走啊，一起听一听吧。这次我到御营去见刘备，很不顺利呀。”张昭这么一听，嗨，你就自己跟主公慢慢说去吧啊。说完了，袍袖一挡脸，他走了。诸葛瑾不知道啊，那忠心耿耿、为国为民的忠厚老实人呢，他不考虑这些，什么谁在后边逮他一撇子、来他一脚，没工夫顾忌这个。诸葛瑾见孙权，把与刘备的一番谈话这么一说，就是说刘备啊，是拒不通和呀，说什么都不好使。把您教给我的话以及我想到的都说了，他一个字儿也听不进去，非要学习东吴，把您抓住不可。孙权这么一听，哎呀，这么说来，刘备是决心已下呀，要真是这样，古的江南危呀。孙权有点犯愁了，刘备真的不撤兵不罢兵，那就要有一番血战，要是打起来，甭说荆州啊，我整个江东可就都危险了。孙权这话刚说完，就听门外有人说话：“主公不必忧虑，主公您可以作一表彰，某不才愿为使臣到许昌面见魏帝曹丕，陈说厉害，使其兵发汉中，让刘备首尾难顾，我江东无忧矣。”哎呦，真有能人呐。说着话，连龙这么一起，由打外边进来一人，上前给孙权施礼。孙权一看，正是中大夫赵咨啊。此人姓赵，名咨，字德度。哎呀，德度，你来的正好啊，怎么你让我写一份表彰，你拿着它去见曹丕？正是。哎呀，德度啊，此计虽然是好啊，不过你这一去见着曹丕，可千万别失了咱们江东的体面。孙权有点不放心呢、就是说你去是可以到曹丕那儿求救，可别丢了脸呢、你可别忘了，我孙权也是一位霸主，我现在的六郡八十一州以及荆襄还没丢呢。虽然刘备来了重兵压境，现在还没开战呢，你别回头到那儿去哆里哆嗦、战兢兢、跪倒求情，那可太惨了。赵咨听那会儿笑了：“哎呀，主公您说的哪里话来，这不是一件小差事吗？如果我在曹丕面前要是丢了主公您的脸面，那我赵咨立刻是投江自尽，我就没脸儿再见我江南的诸人了，我丢脸我就不回来了。”哎，孙权双挑大指：“我相信德度， 绝对能胜任呐、啊！但愿得此去，使得曹丕出兵，那样就解了我江东之围了。孙权当即上表称臣呐、啊，光称臣还不行呢，还得给人曹丕带点礼物去，递了两盒点心，拿条烟，那哪行啊？那年头也没那礼品，得重礼，带着江东最好的土特产雀头香，那是什么呀？就是香附子啊，还有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豆芽、长明鸡，呵，吃的、喝的、用的、看着、玩的都有，大包小流干了好几车，得给送这么多礼物。那当然，那是给皇上送礼。再说送礼这人是谁呀、啊？江东的霸主孙权孙仲谋，口口唧唧的也拿不出手去呀、啊。这些东西还不算呢，还一大活人呢。大活人也算礼品呢，这就不能算礼品了。谁呀、啊？那于禁，关云长水淹七军，不是把于禁捉住了吗？那么孙权偷袭荆州呢，杀害了关羽父子之后，荆州得过来，他由荆州大狱里就把这位于禁给带回来了。现在正好给曹丕进礼上表，那就把这位于禁将军呢给带回去得了，这也算对得起曹丕。就这么样，赵咨怀抱表彰，押着于禁，带着厚礼，来到了许都。到许都这儿，赵咨不能直接去见曹丕，他得先拜一位大臣。赵咨知道曹丕手下有一批重臣呐、啊，你像什么贾诩、华歆、王朗、刘烨、司马懿，他得先拜访一位啊，他就直接着拜这个太尉贾诩来了。贾诩很客气，问明来意，说那很好啊，既然前来上表，我看这样吧，你就住在我的府下吧，不必住到驿馆去了。明日呢，我主升早朝，咱们一块儿去见见。第二天一早，曹丕设朝，文武参拜已毕，这得议论一番国事啊。贾诩出班禀奏，说是现在有江东孙权手下中大夫赵咨前来上表。说着先把礼单呈上来了。哦，曹丕微微一笑，我明白了，孙权此次派人来上表，此乃是未退蜀兵之故啊。曹丕知道了，那当然，魏文帝曹丕呀、啊，那也是一位聪明的帝王，很有头脑，现在整天也不闲着，不是研究西蜀，就是研究江东，不研究能行吗？而且周围还有那么多的探报，他知道现在刘备已经带领重兵兵屯魁关，要给关羽报仇。孙权那儿很紧张，所以才派人来见我，吩咐一声召见。随着这声旨一下，赵咨大摇大摆地从外边进来。一进这午门呢、啊、赵咨心里就在想，想什么呢？想孙权嘱咐他那句话，这不是来到了吗？眼看要见曹丕了，我绝不能丢失了我江东的气象，就是那气派不能给丧了。来到丹池下拜见曹丕，曹丕吩咐近前来讲话，同时还赐座，真拿这位赵咨当一位使臣了。这也是一国之主派来的一位大臣，所以得客气。坐下之后寒暄几句，就归了正题了。赵咨把表彰往上这么一递，曹丕看了看孙权的这份表彰， 然后把表一合往旁边一放。他没提这表彰的事儿，也没问呢赵资来的用意，你是来求兵来了还是有什么别的事儿啊，这都没提。他问了一句题外的话，赵大夫，陛下，我想问问你，你家主公孙权是一位何如之主？就是说我早就听说过孙权孙仲谋这个人，这人到底有什么本领？哦，赵咨一愣啊，他听曹丕问孙权怎么样，赵咨心想，我得好好说一说，也不用怎么好好说，我就如实的告诉你就得了。陛下，我主孙权乃是一位聪明人智雄略之主啊。说到这儿，赵咨把大指挑起来，冲着曹丕晃了晃。嚯，曹丕倒没见怪。哦，我说赵大夫，你不要过于夸奖你家主公。不，臣非过誉，我并没夸奖我家主公孙权呐。我家吴侯纳鲁肃于樊嫔，使其聪也；把吕蒙于行阵，是其明也；或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江虎视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料也。以此论之，岂不为聪明人智雄略之主乎？哼，这话说的不大不小啊，就是我家主公孙权的所作所为啊，一般人他都比不上。当年收纳鲁肃的时候，鲁肃是个什么人物？是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啊。用吕蒙为大都督，吕蒙不过是一位普通的战将。要不是聪明之主，这两个人根本不能受到这么重的重用。把你们的于禁逮着了，没有杀害，这不是一位仁德之主吗？我们杀死了关羽，取了荆州，并没有伤兵损将，这是我们主公的大志。现在我家吴侯据守三江，虎视天下，称得起是一位当代之英雄。可这么大的一位人物，他能够屈身于你，给你上表，这就是我家主公孙权的韬略。所以说，聪明人智雄略这几个字都占全了。哦，哎呀，曹丕听的这会儿晃了晃头啊，几句话说的曹丕很满意。赵大夫，这么说你家主公孙权是颇有学问。赵咨笑了，陛下，我家主公孙权扶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少有余贤，博览书传，历观史记，采其大旨，不孝书生，寻章摘句而已。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家主公孙权是文武双全，很有韬略，有真才实学，不像那些舞文弄墨、摘章寻句的人。这几句话好像是给曹丕听的。赵咨知道曹丕啊有点才学，可是你那才学比我们主公孙权呢还差了一大块呢。曹丕听明白了吗？那么聪明的人怎么能听不明白？他暗暗地挑大指赞美赵咨啊，这使臣够格。几句话虽然说的不多，但是呢，人家把人家主公啊，嗨，给褒奖了一番，捎带脚的把我呀给冤了两句。 这么大的一位皇帝，不能因为这么一句半句话就跟人家使臣翻脸，那显得太没深沉。 哈哈哈！曹丕冷笑了一声，赵大夫，朕欲发无可乎？就是说我要领兵打你们，你看行不行？ 赵子听得这会儿很不以为然， 陛下，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预备之策呀。 你要打我们呢，我们早就做好准备了，你打打试试。 赵子这几句话呀，说的两边的文武可有点不大满意了，有些人听着很生气呀。他们瞅了一瞅皇帝曹丕，又看了看这位使臣赵大夫， 心说这位中大夫赵咨要干嘛呀？这是上这儿来求救来了，还是跑这儿来教训我们来了？你瞧他这派头，坐在这会儿这一番长谈，把他的主公孙权夸得像朵花似的。你们孙权那么大的本事，你们江东左一个带甲百万，右一个带甲百万的，那你们就跟刘备打呗，上我们这儿干嘛来呀？有几位大臣呢，冲着曹丕直使眼色，那意思，陛下，您别跟他在这儿说了，把他轰出去得了。曹丕看见了，装没看见，还是满面含笑的问赵咨：“赵大夫，请问吾为魏乎？”这话问得更干脆了，怎么个意思呢？就是你们江东怕我不怕？赵咨听得这会儿腾愣一下挺身站起来了：“陛下何出此言？我江东带甲百万，江汉维持，何谓之有？实话告诉您吧，我们江东从来就不懂得怕谁，包括你在内，我们谁也不怕。”啊！曹丕一抬手：“赵大夫请坐。” 哎呀，大夫啊，江东像您这样的人有多少位？ 这句话曹丕问得很和气呀。既然曹丕的话温顺下来了，赵咨也就很客气了。 哎呀，陛下，您要问像我这样的人呢，那就不必提起了，因为我江东聪明特达之士不下百人，如我之辈，车载斗量，不可胜数啊。我没什么了不起的，像我这样的人物啊，在我们江东拿斗量用大车拉有的是。哎呀，曹丕叹了口气，挑起大指：“赵大夫，寡人很钦佩你呀，一位使臣始于四方，不辱君命，卿可以当之矣。我佩服你，够一位使臣，有问必答，对答如流啊。主上怎么交代的任务，怎么样就去完成。江东真有人才呀，寡人一定照表彰行事。现在你们江东不是很吃紧吗？我一定派兵增援，或是派兵去汉中使刘备首尾难顾。他当即降诏书，命太常卿行身即封册前往江东，就是跟着赵咨一块儿去。哦，把孙权封吴王了啊，加了九锡，这九锡就是前文书说过的曹操称魏王时候，哎，使用的那些东西，吃的、喝的、住的、摆的，骑的这个马、坐的车，那就全换了。这气魄是大不一样了。当时赵咨呢，向魏文帝施礼称谢，魏文帝曹丕让两个大臣把赵咨送出朝廷，这算把这位使节打发走了， 这就应该散朝了。贾诩又来禀奏说，万岁，现在在午门外还有一个人要见您。谁呀？老将军于禁。哦，曹丕听了这会儿点了点头，对呀，听说这次赵咨前来上表，带来了好多礼品，而且呢还把于禁给我送回来了，吩咐立刻召见，就把于禁给带到了金殿来了。于禁一见文帝曹丕，跪倒在地，是放声大哭啊！怎么回事呢？自己觉得有点委屈，有点不好意思，奉命跟关羽交战，让关云长水淹七军，自己从那儿起就被人家给逮了去了。江东的孙权收了荆州，杀死关羽之后，才从大牢里把自己救出来。那么到现在放回来了，他这个心情必然是这样，他就等着魏文帝曹丕得狠狠地责怪他一阵。曹丕呀，没有，冲他一笑啊，哈，于老将军赶快平身吧，不必难过，常言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啊，你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就很好，说明虽然你被江东给扣押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心还是在许都啊，寡人也很惦念你，你老将军啦，不必多想，古有荀林赋孟明氏啊，我就像啊对待荀林赋孟明氏一样来对待你。曹丕这一番话说的，甭说于禁痛哭流涕，就是在金殿站着的那些文武啊，眼睛都有点发酸。怎么回事呢？就觉得咱们万岁呀，真是一位明君呐。曹丕说这个荀林赋和孟明氏啊，这都是春秋时期啊两员败将。那荀林赋啊是晋国的大夫，他被楚国给打败了，晋景公呢没怪罪他，还那么重用他。后来这个荀林赋啊在征伐赤敌的时候建立了汗马功劳。那么那孟明氏呢是秦国的大夫，也是因为打了败仗被晋国给逮了去了，但你又把他给放回来了，秦穆公呢仍然重用他。那么这个孟明氏啊就保着秦穆公终于建成了霸业。今天曹丕啊举出这么两个人来，意思就是告诉于禁，你不必难过，我也不怀疑你，我还会啊重用你，你先休息几天养一养精神，然后呢你到邺郡高陵去参参陵吧。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他的目标是成为一名老师， 中学老师当然好啊，小学也行，反正坚决不做幼师。 女儿眼中的妈妈在幼师岗位上受了多少委屈， 我一直追问，她才跟我说有人揪她耳朵了，我问她是不是老师，她也点头了，孩子这么小啊一定不会撒谎的。 这边有点问题需要解决， 跟你们说， 我先挂了， 这事没完，我要告你们去。 到底是老师虐待孩子还是另有隐情？ 要说别人揪耳朵我还能信，

为了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东来顺成立了大师工作室。 咱们这个东来顺前面有100年了，后边还有几个100年呢，不能到你那就断了档，所以呢培养接班人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手艺是什么呢？是你安身立命的一种手段。作为咱们这一行呢，不能糟践手艺，一上这个岗位就应该像战场一样全神贯注。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4月6日、7日、8日举办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祥康酒1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1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3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3瓶，再加赠3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3600元。凭此代金券可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邀请啊姚老师，我们继续结合呢春季养生相关的知识向大家做深入的解释。好，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我们接着给大家说好吧。 好的。 我们知道外踝骨的后沿叫后边。哪叫后边？腿后边，后边有个大筋啊。有，对啊，这个后边有个大筋，过去有一个刑罚砍断你的筋啊，就后边筋砍断了，它就不能走了，那就那个筋啊。一个呢骨头尖，一个后边大筋，找着这两点你就找着这穴位了，叫什么？正好1/2处，中间叫昆仑。说我记不住啊叫什么没关系啊，你把地方找准了就行了。这个啊在我们脚踝骨外边啊大筋和圆骨的中间，这个专门去治感冒的，治风湿的，祛风的啊。这个呢阳虚，这个我在东北时候有一个女的啊，我在说这个时候啊我就特别强调了啊，管这个风湿，管关节病，是吧？哎，腰腿疼啊，他就把这个方法就记住了啊，他有时间就做，有时间就按，但是有时候恨病啊，恨不得早好，有时候一使劲还把它搓破了，是不是？这个注意，是吧？这个有病乱吃药，是吧？求速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要注意，特别是泡完脚以后，这皮肤非常嫩，啊，这个力度一定要适中，啊，千万不要大了，啊，为了保护皮肤啊。哎，你有什么油啊也可以抹着，是吧？什么女同志经常爱的什么护肤霜啊，是不是啊？这个都可以，是吧？啊，就起到滑润的作用啊。有专门就按卖这个按摩乳的，是不是？ 对 啊。哎，这就叫保护皮肤了，同时按摩呢这个也比较省力。也可以使手按摩啊，也可以使工具，是吧？用笔杆啊， 按摩棒啊， 按摩棒啊都可以啊。这个我看大家都知道了啊，街上卖的也很多，是吧？保健品商店卖的都挺多，这个我们不往下多解释了，是吧？这个呢我们就知道啊，它祛风寒啊，它治它的助阳啊，助人的阳气啊，同时呢啊，它对关节病啊，关节病有效，效果非常好 如果呢你想往深穴啊，这个呢昆仑穴啊是膀胱经啊，我们讲了人体有多少经啊，正经有十二条啊，正经十二条。哎，他说我听说咱们有个十四经啊，有十四经啊，十四经呢就是加上呢啊任督二脉啊，就成为啊十四经了啊。这个十二条经啊属这个膀胱经最长啊，也属这个膀胱经的穴位是最多啊，一直从我们这个什么啊，从我们的大眼角睛明穴啊开始啊，一直呢循行啊，绕过头， 经过头部 到脖子 到背部 到背 到 腰 到腿腰腿 臀 脚， 对，都走后面啊，都走后面。这后背啊是吧，在后背啊走两条线，一侧走两条线是吧，这个呢等于他膀胱经在我们后背走四条线啊，这四条线在哪儿呢啊，都在我们这个脊椎骨各旁开二横是吧，这个二横指啊一寸半处啊，这是一条线，还有一条线呢啊，在我们的肩胛骨，哎，靠上的肩胛骨，捋着肩胛骨缝往下走，这是啊，这是一侧就两条，要不说它线路最长呢啊，穴位最多，67个穴位哎，一直循行到我们的是吧，哎，从这个大眼角上头到颈项啊，到这个肩背腰臀是吧，腿，哎，一直到这个腘窝啊，在这个大腿到腘窝这个啊还两条线呢，你看看。所以人体后面为阳啊，应该膀胱经嘛啊，它是阳经啊，它这个护表啊，有时候哎呀我怎么后背老凉啊，那你的阳气不足，后背凉了腰凉了是吧，这个臀部凉了是吧， 还有脖子凉的， 脖子凉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的阳气都不足。所以呢你看啊，大家知道这个症状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是不是啊，那这回你就知道了哦啊，这个昆仑穴就解决这个问题啊，解决后背，解决后头，解决感冒啊， 解决风湿， 解决风湿， 解决关节病。 哎，你把这几句话都记全了是吧，哎，经常去按啊，特别是什么呢，泡完脚去按效果怎么样，更强啊，泡完脚按效果怎么样，利用了你一泡脚促进血液循环了啊，你再加上一按摩呢啊，它这血液循环促进率高达 30%， 比你正常循环要增加 30%， 你看看是吧，这血液循环一畅通，经络通了啊，这气血一到怎么样，人就轻松了，就舒服了，是不是这样？ 是的。 嗯，所以说呢，泡完脚，说我不泡脚按有效没效？有效， 有效， 有效， 肯定有好处。 哎，有效是吧？哎，你没事就是哎，按摩个三五分钟，没事按摩个三五分钟，是吧？一天按个，是吧？你分，你是预防啊，是不是？你是现在有病啊，然后你是非常严重动弹不了，那你就啊。按摩的这个时间呢啊次数啊你就适当延长一点，是不是？但是注意是吧，一定要保护好皮肤是吧，不要按太重了，重了以后你破了疼了， 那就按不 了 你按不了了， 嗯， 你是你想快是吧，一定要按科学是吧，要掌握一个度啊。这个解表呢，这个我们就跟大家啊，哦，除了这个我们还可以啊增加效果啊，还可以按摩脚，是不是？ 对， 这就清楚了啊。除了脚上的啊，我们对于风寒湿是吧，还有什么地方也可以按摩呀？这也很多呀，啊，是不是？ 还有， 哎，很多。 那请您跟我们说说。 好啊，因为我这头啊是最怕风。 对，针对头部怕风的。 是不是啊？ 像腰怕风的，背怕风的， 我们都 还有招。 有招。啊，你反正结合这春季养生吧，啊，我们知道多少，啊，咱全盘托出，啊，好，我头怕风，啊，头怕风的，你除了我们做这干梳头，啊，还可以按什么呢？啊，风池穴，还可以按呢风府穴，你看，是吧？那这穴在哪儿啊？这穴也特别好找，啊，啊，大家知道有后脑勺，啊，知道。啊，有的人这后脑勺还挺大啊，有时候前帮子后勺子，对，呵呵，是吧？好了，这个后脑勺是吧？一下坡啊，一下坡啊，哎，自然落点正中线就是风府，你这多好找。所以有些人听我们这节目学会了七八十个，有的学一百多个穴位，就是这样听着节目就把穴位就学了，是吧？那后脑勺谁不知道啊？啊，知道，啊，自然滑落，滑落下去什么呢？哎，就是风府，啊，风府，哎，找着风府了吗？哎，太好找了，你这说的多清楚啊！好了，哎，然后往两旁，啊，左右啊，两旁，哎，我们去，啊，去摸去，啊，哎，两旁一边一个大筋，对，摸见大筋了，哎，摸见了。大筋外边摸见了吧？摸见了。好了，跟风府平行的就是风池啊。平行我知道啊，风府是一个穴，因为它正中线嘛，正中就一条线嘛，啊，各旁开啊。人家问旁开哪儿啊？旁开先找到筋啊，筋我摸着了，一边一个大筋，对啊，筋的外边紧靠着这个筋啊，这个我也找着了，哎，啊，跟我们风府平行，叫风池。你看，这一会儿学几个穴位了，是吧？就那么一句话，就简单，啊，而且就是怕风，啊，就解决怕风。你想，又叫风府，又叫风池，这儿特别能够什么聚风邪。所以为什么要围脖是怎么发明的，啊？就是啊，人们知道了。哦，这后背啊，这脖子后头啊，很容易受风，啊，所以呢，就，哎，怎么去防去呢？哎，就用围脖，啊，后来又发展什么？哎，又有脖套，是不是？有脖套，啊，后来呢，又改革开放又创新了，袒胸露背，这个发展错了，是吧？这发展是拐弯了，所以现在的颈椎病特别多，那。薄露透啊，啊，这都是年轻人的活啊，到最后他就知道了，是吧？啊，他要为他的这个现在的这种美，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啊，所以我们说了，这后脖子需要认真的保护，啊，认真保护。为什么我们现在提出啊？将来后来我们后边我们还要讲，为什么要搓脖子，是吧？为什么临出门要把脖子搓热喽？光搓还不行，还得要把它搓热了，是吧？这我每一个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有很强的，是吧？针对性，针对什么？针对临床的常见病、多发病啊。你看，我捎带脚又说了一个脖子怕风啊，除了风府和风池，还有什么搓脖子，是吧？顺嘴就说出来了啊。这样就不容易怕风了，啊！另外呢，这个时候我这肩膀头怕风，你看有些人是不是啊？ 嗯， 有些人呢睡觉的时候，哎呀，围脖的特别严，哪怕一个被子角啊，是吧？那么噎到不行，说屋里哪有风啊？不行啊，哎，他就觉得有风啊。这个呢，我们可以什么呢？可以按这个啊，风门穴啊，风门穴。啊，等夏天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在这个风门，是吧？可以拔火罐，是吧？ 可以拔罐。 拔罐，这个罐呢，过去叫火罐，是吧？还有水罐，现在拔的是真空罐。 就这一种简单 了。哎，特别安全， 嗯， 你会不会拔罐了，他都能操作。 对，因为那个火罐拔不好就起泡， 烧着了。 嗯， 啊，容易烧着，是不是？操作不当啊，容易烧着。这个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啊，真空啊，哎，一压气，你可以控制劲儿大劲儿小，是不是？ 对， 嗯，啊，时间控制了十来分钟就行了，是不是？嗯，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是吧？要注意观察，有的呢拔一会儿就起，是吧？就起泡了。 就是严重，就是受湿比较严重， 哎， 三五分钟就起水泡。 你看看，是吧？起泡了，千万别感染了，是不是？你要注意保护啊，要注意消毒。嗯，有的呢，拔完了以后一摸，哎呦，冰凉冰凉的。 对。 你这甭问了，是吧？有的呢发紫。这些都有外邪，是不是啊？都有外邪。那这样呢，我们把这个后头，是吧？脖子，啊，和这个肩，风门这个也好找，是吧？这个在我们这什么呢？在我们第二吧，是吧？第二这个胸椎啊，各旁开。什么叫各旁开？一边一个啊，这都有风门，也可以呢，啊，去按，用胳膊肘。啊，家人可以按，老伴可以按，子女可以按，是不是？嗯，这也挺好。 以下是广告时间。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4月6日、7日、8日举办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祥康酒一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三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三瓶，再加赠3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3600元。凭此代金券可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这个我们结合着啊，春季啊，生发散啊，要散什么，要发什么啊，不能让它呢乱发乱散，是不是？啊，要进行对他们管理啊，让他们有序啊，按照规律啊。另外特别强调了啊，姚老师那句话说的，那大家应该记住，那就你体内有什么就会发什么啊，这句话啊大家一定记住啊。你没有，是吧？你养生保健做得好啊，那就精神焕发。那你风邪重的比较重啊，那春天它要发的，发它就要发痒啊，是不是？ 对，尤其是皮肤病的， 哎，对， 一到春天就会特别的明显， 有感觉啊，有感觉。所以这就是啊，这个季节气候对人啊的影响，特别是对疾病啊，这是一种现象啊，已经形成一种规律，是吧？我们要把这些规律要认清楚啊，然后提出相应的一些措施来进行解决。啊，风呢善行数变，无处不到啊。为什么我们要从头要讲到脚呢？啊，所以头上的风我们怎么去啊？然后我们知道啊，干梳头啊，干梳头啊，脖子怕冷啊，搓脖子啊，这些方法我们一直在宣传，特别的简便有效啊。另外呢，我们往深层次啊，我们要学一些传统的啊，中医的经络啊，一些穴位吧，啊，哦，我们知道一个风府穴，是吧？那这穴在哪儿啊？这穴也特别好找，啊，大家知道有后脑勺啊，知道啊，有的人这后脑勺还挺大啊，有时候前帮子后勺子，对，是吧？好了，这个后脑勺是吧？一下坡啊，一下坡啊，哎，自然落点正中线就是风府。啊，那后脑勺谁不知道啊？啊，知道，啊，自然滑落，滑落下去什么呢？哎，就是风府，你这多好找， 哎，找着冯府了吗？哎，太好找了，你这说的多清楚啊。啊，在冯府的两侧啊，那有风池啊，我们这就能解决脖子头怕风的问题。所以有些人听我们这节目学会了七八十个，有的学一百多个穴位，就是这样听着节目就把穴位就学了啊。我们为什么提出来啊，搓脖子一定要搓热了，是不是？哎，不是我搓了，搓了不行， 没达标也不行。 没达标，说为什么让它热了呢？啊，这句话我如果往深处分析，哦，大家就明白了。啊，中医有一句传统的话叫什么？血活风自灭。 对，要想去风吸风，必须把血搞活了。 活了。 嗯。 啊，你把搓脖子搓热了，这不说明什么呢？血活起来了嘛，是不是这意思？哦，对了，啊，这样呢，啊，就解决了个怕风问题，啊，哎，所以后头，啊，和脖子，啊，我们是吧，这个综合起来说，啊，这叫肝疏头，按风府穴、风池，啊，搓脖子，嗯，还说这肩膀，啊，怕风，特别晚上睡觉，哎呀，啊，穴位一点盖不严。不行，有风，是你说晚上睡觉屋里哪有风呢？啊，就说明他这个啊曾经受过风，啊穴位一动，这点风受不了，啊那就还有风门，啊风门在我们这后背，啊那就是在第二胸椎，各旁开呢，啊二横指，啊在这个地方，啊 然后有时候哎呀，我怎么后背老凉啊？那你的阳气不足，后背凉了，腰凉了，是吧？这个臀部凉了，是吧？ 还有脖子凉了， 脖子凉了， 嗯，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的阳气都不足。所以呢，你看啊，大家知道这个症状，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是不是？啊，那这回你就知道了哦，啊，这个昆仑穴就解决这个问题，啊，解决后背。解决后头，解决感冒，啊、嗯， 解决风湿， 解决风湿， 解决关节病。 哎，你把这几句话都记全了，是吧？哎，经常去按，啊，特别是什么呢？泡完脚去按，效果怎么样？更强，啊，泡完脚按效果怎么样？利用了你泡脚促进血液循环了，啊，你再加上一按摩呢，啊，它这血液循环。促进率高达 30%， 比你正常循环要增加 30%， 你看看是吧，这血循环一畅通，经络通了啊，这气血一到怎么样，人就轻松了，就舒服了，是不是这样？ 是的。 嗯，所以说呢，泡完脚说我不泡脚按有效没效？有效， 有效， 有效， 肯定有好处。 哎，有效是吧，除了脚上的啊，我们对于风寒湿是吧，还有什么地方也可以按摩呀？这也很多呀，啊，是不是？ 还有， 哎，很多。 那请您跟我们说说。 好啊，那你反正结合这春季养生吧，是吧？我们知道多少，是吧？咱全盘托出，啊，这中医的穴位啊，挺有意思，啊，它很好记，哎，它很好记，好记的意思什么？啊，属于风的，啊。哎，风府啊，风池啊，风门呢、啊，是吧？啊，特别好记。嗯、啊，人家输血的，血海呀、啊，啊，输水的，啊，也是连泉呢、啊，是不是、啊？嗯，照海呀、啊，啊，涌泉呢、啊，这都属于水的。太溪呀、啊，啊，所以挺好学，啊，挺好。但是你得学进去，啊，学进去。啊，说了半天，我们把这个，啊，头。啊，颈是吧？肩啊，背说了这个呢。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下档节目接着给大家说，好吧？ 好的， 嗯、今天就说到这儿。 嗯， 啊，朋友们再会。 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为何他的离世打断了你在重庆开始的国共谈判？ 究竟是谁能引起如此大的轰动？ 不仅如此，国共双方很多重要人物也都到达重庆为他吊唁。 引起这么大轰动的人，就是我身后的这位中国的重工业之父范旭东。 他究竟有什么成就，让国共双方的领导人都如此重视他？ 国共双方为什么要为他暂停会议？ 本期档案为您揭秘民国人物之中国重工业之父范旭东。 1945年10月4日，重庆下午闷热的天气让人透不过气来，但更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是重庆的谈判会场，国共双方的气氛。谈判从1945年8月29日开始，到现在一个月的时间，双方最终陷入了僵局。这次谈判关乎着整个中国的命运，稍微一点变化都将会产生无法预计的蝴蝶效应。但是此时此刻，谈判的会场却空无一人，人呢都上哪去了？此时日本人已经投降，还有什么原因让已经进入白热化的谈判突然停止呢？不仅如此，第二天会议仍然没有进行。除此之外，国共双方的很多领导核心人物也都陆续到了重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我身后这间简陋的屋子位于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毛泽东和蒋介石突然停止谈判，正是因为住在这间屋子里的主人刚刚离世。但共产党这边就由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亲自前来，周恩来手里拿着谈判休会后毛泽东亲手写的挽仗，工业先导，功在中华，而蒋介石也献上了挽仗，例行致用。1945年10月21日，重庆、江苏、天津、南京等地为这位老人联合召开了追悼大会。工业文化等各界人士如沈钧儒、郭沫若、张乃启等人士参加。这位老人究竟是谁能引起如此大的轰动，令重庆谈判突然停止，还让这么多国共双方的核心人物前去吊唁？引起这么大轰动的人，就是我身后的这位中国的重工业之父范旭东。除此之外，他也是亚洲首屈一指的盐碱业大王，这是当时新华日报的原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一张1945年10月6日的新华日报，在这张报纸第二版上，报道标题为我国工业民族巨子范旭东先生逝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这一张是同年10月12日悼念范旭东先生的报道。 新华日报这么近的时间里先后两次报道了范旭东逝世的消息，他的离世几乎震动了刚刚抗战胜利的整个中国。虽然大家都称他为中国的重工业之父，但他毕竟只是个商人。国共双方为什么要为他暂停会议？重庆谈判可是关乎50,000,000同胞的国家大事。其实会议暂停的原因很合理，因为范旭东所做的事也关乎50,000,000同胞生存的大事。 1937年7月7日，一场巨大的灾难降临到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身上，七七事变爆发了。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也就是在当天，侵华日军进攻天津，天津火车站、海光寺等处都遭到日军飞机猛烈轰炸，伤亡极大。7月30日，天津失守，侵华日军开始对天津市区狂轰滥炸，到处纵火，数十万难民无家可归。侵华日军刚入驻天津，马上派出了一支日军联队，将位于塘沽的两个化学厂团团围攻，并且下令任何人不得进出。 日军进入天津后，整个天津就像被厚厚的阴霾所笼罩，一片狼藉。日军所到之处皆无完好，但此时此刻却有两个地方完全没有被迫害的。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天津九大精盐厂，一个是永利质检厂。没有受到日军的迫害，但不代表平安无事了。日军对工厂里的工人进行了严密的看守，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进不来。这两个厂子到底对日本人有什么作用，以至于他们如此看重呢？ 为什么侵华日军只是将两个厂子监管起来？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其实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两个超级大厂固然重要，但与这两个厂子相比，他们的主人更重要。 面对外来入侵，范旭东又将如何应对？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一个盐厂，一个碱厂，听起来不怎么有吸引力，但是在当时这两样东西的重要性不亚于现在的航空工业。玻璃杯里的东西水烧尽后就会变成我们大家经常能看到的东西，就是它，盐。也许大家天天能见到它，但是有人并不知道一个人要是长时间缺盐的话会怎么样。简单的讲，一个人如果长达12天身体里没有摄入氯化钠的话，肌肉就会出现痉挛，眼睛也会看不清东西，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死亡。我们再来看看这些东西，肥皂、纱布，还有许多我们生活必需用品都离不开这个原材料。碱，看似简单的两样东西，却是人生存的必要条件。这两样东西不仅对中国有非常大的意义，对资源匮乏又急于扩张的日本来讲更是一块美味的蛋糕。而且这两个厂子还是亚洲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厂，日本人攻陷了天津后立即把这两个厂子监管了起来，却什么都不做。他们到底是想干什么呢？其实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两个超级大厂固然重要，但与这两个厂子相比，他们的主人更重要。而这两个厂子的主人也正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位老人范旭东。我身后照片上的这个人就是范旭东，他早年留学于日本，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应用化学专业，毕业后留校担任专科助教。从1868年开始，日本在经过明治维新后开始产业革命，以纺织业为中心的现代工业开始蓬勃发展， 日本开始建立示范工厂，推广先进技术。日本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向外的扩张，由此战争在所难免。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了，日本与俄国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发动了战争，而清政府却无能地宣布中立，甚至还为这场战争专门划出了一块交战区。这一切激发起了范旭东的民族自尊，他更加痛恨当时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范旭东深刻地体会到，想要不被欺负，就必须自己先强大起来。25岁那年，范旭东就立下了誓言，要办化学工业来实业救国。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范旭东便回到了祖国，一心想用自己所学的东西来报效国家。1912年，范旭东前往西欧各地考察英法德等国的制盐及制碱工业。在考察的过程中，范旭东发现，在西方氯化钠含量不足 85% 的盐是禁止喂养牲畜的，可那时候国内生产的粗盐氯化钠含量还不足 50%。 那时候的西方人常常讥笑我们为食土民族。 20世纪中的中国，政局不稳，社会混乱，没有人会去关心民生问题。因为中国化工业的落后，当时市面上出售的盐都是混合了大量泥沙的粗盐，而精盐都只能从国外以昂贵的价钱进口。食用精盐成为当时的达官贵人们的身份象征，可是普通的百姓根本无力购买。所以那时候的老百姓吃的盐都是用最原始的办法提炼出来的脏盐。看到了这一切的范旭东深感中国盐业的落后，为了不让同胞们再食用脏盐，他决定从制办盐业入手，用自己的化学技术来帮助国家。 1914年7月，范旭东向北京政府申请注册，获盐务署批准，九大精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公司和厂址定在天津的塘沽。范旭东为什么要把厂址定在这儿呢？ 塘沽是北京出海最近的门户，沿河临海，水路交通都很便利，而且那个时候的塘沽大沽口寸草不生，又有充足的阳光，适合晒盐，是个天然的盐场。这些对于范旭东而言就成了取之不尽的资源，是他兴办盐碱工业的最理想的地方。 这个时候的范旭东要钱没钱，要资源没资源，而眼前的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九大创建初期，范旭东既是经理也是唯一的技师，他每天在研究室里做着有关盐的实验。其实他所谓的研究室只是大沽口海边的一个小破屋子，他的办公桌是特制的，比普通的书桌要长，下面是抽屉，还有一个2尺宽的橱柜，可以放铺盖，一物三用。白天他就在这个办公桌上办公，做化学实验，晚上搬走文件和铺盖就是床。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1914年12月7日，九大精盐出产的海王星精盐问世了。可是范旭东发现他的盐根本就没法卖，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手里拿的这些就是盐引票，当时承袭封建旧制的政府采取引案制，就是为了方便税收的稳定。食盐的销售权都掌握在少数的盐商手里，这些盐商手中握有政府颁发的引票，这张就是当时民国时期的盐引票。可别小看了这张纸，这引票就相当于是一张授权书， 他决定了这个盐商在指定的地盘内握有捐卖权，别的盐商不可插手，否则就要以私盐论处。这相当于给了这个盐商在这个地区的垄断的权利，也给了这个盐商为所欲为的权利，触犯了盐商利益的九大经盐，让盐商坐立不安。当时在坊间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九大九大，不久不大；九大九大，子时成立，丑时垮。但范旭东并没有因为这样的传言而放弃自己的信念。为了让九大能又久又大，就必须要有引票。显然，此时的范旭东手里并没有这个。虽然取消专商、废除引案的建议方案，范旭东早就呈报给了北洋政府，但是一纸方案哪里能触动国家经济命脉的神经？要想触动这根神经，只能找一个人，因为只有他才能说了算。这个人大家都很熟悉，他就是袁世凯。想要接近袁世凯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范旭东通过他湖南的老乡，想方设法找到了袁世凯。几天之后，九大的盐就出现在了袁世凯的饭桌前。当时的袁世凯就是这样尝了一口，觉得不错，当即就给了范旭东九大五个口岸的销售权。此时的九大不仅没在丑时垮台，反而打开了整个长江流域，这是中国盐政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范旭东成功的背后又潜藏着怎样的危机？ 日本人对于九大和永利已经虎视眈眈了很久， 他面临困境又将如何化解？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有了销售执照的九大经盐从此一路南下，不仅占据了国内市场，还远销到朝鲜、日本等国。1916年，大约开业两年后，九大的股东除了股息，还分得相当可观的红利。1918年4月，九大接收德国人在塘沽的铁路支线，这样就和车站、码头直接连在一起。九大又花了10万元买下了3块面积在2000亩以上的盐滩，年产粗盐10万担。赚到了第一桶金的范旭东显然没有满足，为实现实业救国和发展化学工业的愿望，范旭东又迈出了他化工梦想的第二步，创建永利碱厂。这就是永利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的商标，正中是一个化学实验室使用的烧杯，图案内的三个红色三角代表着纯碱在生产过程中的气体、液体和固体同时的三项反应。在当时，这个商标可是标志着中国人从此以后有了自己的制碱工业。但就在这个时候，却有谣言说范旭东的制碱技术是从英国普内门偷来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说范旭东真的偷了人家的制碱技术吗？质检所要用的苏尔维法这项专利技术多年来一直被英国人所保有并且秘而不宣。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碱市场就一直被英国普内门公司垄断，中国人想用碱的话，除了进口没有别的办法。当时范旭东的永利碱厂刚刚成立，他的手上没有质检技术，没有厂房，更没有建厂所需要的资金，想要制碱只能和英国人学习。但是早在1913年，范旭东代表北洋政府去欧洲考察盐政时，他就曾拜访过英国普内门公司，表示出想参观学习的意愿。当时英国普内门公司一口答应了范旭东的要求，可真到了参观的时候，却只允许范旭东参观他们的锅炉房，其他的地方一律不允许他进入。面对英国人的欺凌，范旭东卯足了劲儿研制自己的制碱工业。 1926年，永利碱厂终于成功，生产出优质的纯碱。1926年8月，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范旭东的红三角牌纯碱一举获得了金奖。范旭东的盐碱品牌也轰动了整个世界。轰动了世界的范旭东，也惊动了英国普内门。英国人怎么也无法相信，自己保有这么多年的制碱法会输给范旭东的永利碱厂。于是，他们派人前往范旭东的碱厂，想要参观。而范旭东也是很爽快地答应了普内门的要求。当英国人来厂里参观时，范旭东也只是带他们去看了看自己碱厂里的锅炉房。其他地方根本不允许他们进入。事隔11年，这口恶气终于出了。范旭东的成功在惊动英国普内门的同时，也惊动了那个自信心膨胀、极度向外扩张的日本。日本人对于九大和永利已经虎视眈眈了很久。早在天津失守前的1935年，日本人就几次三番地找上门来，希望与范旭东合作。刚开始，范旭东迫于无奈亲自接待，到后来只要听说日本人要来，范旭东就找出各种理由搪塞，实在搪塞不过去就躲到外面去。于是日本人就向范旭东周围的人下手。我这里有一份范旭东在日本留学的同学银行家周作棉发给范旭东的密信，这份档案现存于南京档案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这封密信里记录了周作棉是如何拒绝了日本三菱洋行提出的合作，其中第一条是这样说的：永利公司章程规定股票不得授予外籍人民，说白了这是永利公司的规矩，只要你是外籍人士，我们绝不合作。而在这份档案里，周作明还提到前段时间日本的另一家洋行三井洋行也要来合作，但是被周作明断然拒绝了。看来日本人的企图早在1935年就已经昭然若揭了。那个时候的日本人看似还算客气，可是到了1937年天津失守后，日本人便开始了肆无忌惮的掠夺。 赢了英国人，却也招来了日本人。 日本攻陷南京以后，把国民政府赶出南京的日本人彻底撕下了伪装的面具。 外地入侵，战火危急，范旭东又将何去何从？档案继续为您揭秘。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若从前可以抹掉重现，他若许愿再擦肩，那张脸第一次亲吻在他凋谢逐渐，就沦陷，上天事先安排那天遇见，成全最久的瞬间，应是今天一眼到永远，茫茫人海才见最初感觉，不变最久的瞬间。 身边，一身热恋不见，最后的瞬间。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对于过去的忏悔， 爸爸错了，他不应该离开你。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引狼入室。 对于未来的憧憬，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开一些。 对于自由的向往， 任何的事情，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 今晚拍案，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去哪里？ 当然去大中买电器。 有活动？ 必须的，4月5日至8日，大中电器春季家装家电节，大牌家电低至半价，套购家电最高低省30%。 买电器就去大中。 国美大事件来了，4月5号，国美马店新火馆重装开业，家电家装一站购齐，全场家电5折起。4月5号，全北京向北看，买电器就去国美马店新火馆。 装修买家电真是累啊，49城里腿都跑断了。 去国美啊！即日起到4月8号，国美春季家装节强势来袭，千款新品低价尝鲜，大牌空调一降到底。 买家电来国美，让您畅快购物，安心到家。 4月5至